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只是在事物 T 十二写 A 一的时候，它才需要对 A 一加派他姆。因此，一开始 T 十二只要对 A 一加公型锁就可以了，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再进行变更为派他姆。这样，事物 T 十二和 T 十三呢，就可以真正的实现并发执行。那么在我们的右面的这个调度中呢，有我们用到了 upgrade 这个锁转换指标。这里的 upgrade 它表示的是将共性锁提升为排他锁。那么相应的 upgrade 我们有 downgrade， 它表示将排他锁进阶为共性锁。需要注意的说是呢，锁提升只能发生在增长阶段。所谓的锁提升呢，实际上就是实响对了，事物实响对速进性加速，而锁静止呢，它呢只能发生在事物的缩减阶段，因为所谓的锁静止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解锁的过程。